做到了吗？ 欢迎收听《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默读既然把目标锁定在了大汉王朝身上，而他想要进入中原，就必须要经过最北方韩国的地盘。韩国当时的韩王是韩信，那咱们在这儿得再一次声明，这个韩信并非是那个被刘邦当初拜为大将军的韩信。这时候韩王韩信早已经有了准备，他的军队都派到马邑去防守匈奴的进攻了。公元前201年9月，韩信苦苦等待的默读终于来了。那一天下着大雪，韩信一大清早就起床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银白，银装素裹，全世界好像都变成白色了。那雪是一片一片一片飘飘柔柔洋洋洒洒地下着。这时候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此时守在城头的士兵们已经在惊叫了，他们撕心裂肺地叫喊着，狼来啦，狼来啦。韩信擦了擦眼睛，定睛看着远方，但见白茫茫中果然有黑压压的发着绿光的狼影在闪动着。怎么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多狼来了呢？又过了一会儿，那群数不尽的狼像变魔术似的瞬间就到了城下了。直到这时韩信才看清这群狼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他们真是一群披着狼皮的人。这和披着羊皮的狼有一点点区别，他们身穿狼虎之类的兽皮，头戴血毡，远远一看不是一群狼那又是什么呢？此时这群狼正虎视眈眈地望着城上，为首的狼王默读打了一个手势，写了一封信，直接射到城里去了。韩信哪里料到这么寒冷的天儿，这一万来匈奴人竟然会如天神下凡一般突然出现在了眼前。他身边只有几千名守军，他也不是傻子，看了信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是真要让他开门还得犹豫啊。顺便得提一下，这个韩信跟其他诸侯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脸就像六月里的天一样变得贼拉快。当初刘邦攻克彭城的时候，韩信马上归降于刘邦，彭城兵败以后，韩信就马上调转马头归降项羽，后来见势不对又归降刘邦。此时这些匈奴人的甜言蜜语正符合韩信顺风倒的风格。面对这样的一群狼人，韩信虽然对守城一点信心也没有，但他同时也有顾虑啊。如果真的投靠了他们， 狼人的生活，他们这些地地道道的汉人能适应得了吗？于是韩信犹豫着，这时候他的部将就劝他派人去向刘邦求救。韩信当时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派了一个装扮成狼人模样的士兵，趁着夜色溜出城去，然后向刘邦所在的咸阳进发。因为不敢打草惊蛇，他行的是蛇形鹤伏的绝妙身法，生怕惊动了那群狼人。但是人的脚力毕竟有限呢，哪能跟马相比呀？因此走着走着他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当他累死累活地到达咸阳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六天了。五六天按理来说是比较短的，但对于被困在笼中的韩信来说，那就是度日如年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七天，终于熬不住了，于是他派人出城去和狼人进行开门细节的谈判。那边刘邦接到信使的报告之后，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去救被困在马邑的韩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韩信正在和匈奴人谈芝麻开门的事儿。刘邦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如果他们真的实现了狼羊相爱，那他再派兵去那儿，岂不是很不受欢迎吗？不受欢迎的事儿，谁都不会轻易去做的。于是刘邦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而是直接给韩信写了一封信，以求他能及时的回心转意。那边的韩信因为双方的利益和政治地位，进行了多轮艰苦的协商，但因为双方存在着语言障碍，想找精通两国语言的翻译官，那当真是难于上青天。再加上韩信对这些狼人的底细还不是很了解，在谈判时要求条条框框都写得很详细，因此虽然只有一扇紧闭的大门，但要想打开还确实不那么容易。刘邦的信一到，倒帮了韩信一个忙。说白了，韩信为什么谈得这么慢，就是对刘邦还存有最后的一丝留恋和不舍，对狼人还存在最后那么一点戒备和提防。但是刘邦的信却让他不能再犹豫了。我们来看看刘邦的信是怎么写的，就明白一切了。说白了是一封责问信。我封你为韩王，是叫你镇守在北方为国效力，不是叫你和匈奴人做勾三搭四之举。于是悲愤的韩信不再犹豫，马上就开门把匈奴人迎进了城里。默读进了马邑城后，欢喜之余马上拜他为大将，让他充当先锋，南攻太原。韩信的彻底背叛激怒了刘邦，他也不顾年老力衰了，决定亲自挂帅出征，去擒韩信灭默毒，以解心头之恨。汉高祖六年十月，刘邦挑选了30万精兵，从咸阳直接向太原出发。由于是刘邦亲自出征，很多元老级重臣都跟随他出征了，这其中包括樊哙等武将，也包括陈平等超级谋士。当然刘邦手下的三杰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萧何从来都是管理后方的后勤部部长， 前方打仗的事儿，他向来不亲自参加。况且他此时还在帮着刘邦搞工程建设，他不去也在情理之中。张良迷上了炼心术之后，整天的闭门不出。为此，刘邦曾亲自上门慰问了这个昔日自己手下的顶梁柱。据刘邦说，他见到张良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因此他没有出征也是情有可原。而韩信连降三级之后，已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侯了，手中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多少兵权，就是他想出征立功，刘邦也不会再给他机会了。因此他没有出征是因为情绝意断，一个去复仇，一个来入侵。于是乎，刘邦和韩信相遇了，昔日的君臣如今变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但由于当时军事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汉军有30多万，韩军只有10000多人马，因此韩信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两军刚一交锋，韩信就只有逃跑的份儿了。幸亏韩信的部将王喜拼死保护韩信，杀出了重围，牺牲了自己，才换得了韩信的性命。韩信又退到了马邑，马上就向默读求援。默读心里边就琢磨上了，一定得先灭灭汉军的威风再说。于是他派左贤王和右贤王带12000人马去支援。默读以前是战无不胜啊，满以为自己这次派这么多人去足够扫平汉军了。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左右贤王的12000铁骑到达马邑之后，和韩王的残兵汇合在一起，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晋阳，在这里正好迎来了汉军。左右贤王以前在打东湖、征月支等战役当中几乎是没吃过败仗，这时候仍然发挥他惯用的伎俩，采取骑兵特有的战术，高举高打。两军交战，闲话少说吧，开打。第一批上前的是冲锋队，按左右贤王的战略意图，是想把汉军冲得七零八落，然后再大快朵颐。以前他的冲锋队那可叫一个绝呀，个个都不顾生死冲进敌营当中，把人家好好的阵型搅得一团糟，为随后自己的大举进攻提供机会。但此时面对汉军，他们这一招却不管用了，因为他们的冲锋队一溜烟的往前冲，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有刺耳的惨叫声让人明白，他们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不用说，先锋队的人都掉进了汉军早就安排好的陷阱里了。陷阱里边布满了竹箭一些东西，用竹子削尖了埋在上边，上边又遮盖了茅草和虚土，就跟猎人狩猎一样，只不过规模和工程大了很多而已。冲锋队失利之后，左右贤王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充分发挥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马上派出了第二批敢死队。这批敢死队小心翼翼地绕过刚才的线路，一步一个脚印朝着目标而去，眼看就要跟汉军有个亲密接触了。可汉军对这群狼人并不感兴趣，只听见一声炮响，汉军是万箭齐发， 顿时天空中下了一阵箭雨。箭雨的结果是，这批敢死队差不多全都中箭身亡了。那匈奴人既然如狼似虎，三板斧岂是浪得虚名的呀？前面两击不中，于是就用出最后的绝招了。左右贤王大手一挥，第三批敢死队拿着刀背着剑，接着奋力地杀向前。避过了陷阱，箭雨也起不了作用了，因为这一队的敢死队吃一堑长一智，他们手里边个个拿着一面挡箭牌。这样的好处是挡住了箭雨，也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他们只能跟着感觉向前冲了。事实上证明，这种跟着感觉走的方针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很快他们就人仰马翻了，被摔得缺胳膊断腿的他们这才发现，原来是地面一根根毫不起眼的绳子惹的祸。摔倒在地之后的他们还来不及站起来，两边的沟底又涌现出了汉人的骑兵，上去就是刀剑相加，顿时一片血肉模糊。眼看着三板斧不奏效了，左右贤王还不知道知难而退，没有，他们发出了决战的信号，全军都呼啦啦地往前冲过去，看架势非要跟汉军拼个你死我活了。可是他们冲了一阵才发现，他们冲进的是汉军的包围圈，四外呼啦啦的全都是汉军。眼看情况不妙，左右贤王这下充分发挥了打不赢就逃跑的作风，两个人一个在前边开路，一个在后边断后，终于是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去了。只是他们逃出重围之后，回过头来清点人数，这才发现漠毒给他们的12000人马只剩下不到3000人马了。什么叫欲哭无泪？左右贤王这时候才体会到，漠毒听说他最为倚重的将领居然打了败仗来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可是被人称为黑白双煞的无敌战神呐、怎么这次不败金身被汉军给破了呢？他揉了好几次眼睛，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是事实。12000人马，现在就剩下3000人马了，天方夜谭呐、这时候左右贤王是哭着说，他们如何如何中了刘邦的奸计，如何如何拼了命才得以逃命啊。直到这个时候，默读才知道原来这支汉军不是等闲之辈，于是他下令全军集合，全力来对付汉军。此时已经是11月了，大雪越来越近，下得越来越大。汉军这下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雪中情，也算是雪中行吧。可是那雪中情的美妙感觉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因为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大雪的寒冷和压迫感给吞没了。中原人哪里遇到过这样寒冷的天气呀、冻得焦头烂额，手肿如包，有的连兵器都拿不稳了，更别说打仗了。这个时候刘邦在城里也没闲着，那就是暗暗地反复进行两种祈祷。第一，老天爷呀，赶快停止下雪吧。第二，那个千刀万剐的狼王默毒，这个时候千万别来跟我们打仗啊。 刘邦就是刘邦，他不愧为天子。既然是老天的儿子，他的祈祷当然奏效了。雪虽然还没停，但墨毒却在几十里之外停止不前了。此时天寒地冻，汉军不适应这么寒冷的天气，一个个都和寒冷做斗争，如果打起仗来，那真是凶多吉少。而在大好机会面前，心狠手辣的墨毒怎么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突然就裹足不前了呢？刘邦感到很奇怪，于是他就派了已被他重用的娄敬去打探虚实。雪停了，风也小了，天空也变亮了。可是好几天都过去了，就是不见娄敬回来报告消息。刘邦可就坐不住了，总不能在这冰天雪地之中长期的住下去吧，又冷又饿的，喝西北风啊。这时他真渴望能和墨毒好好的打一仗，早点打完事儿，早点回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刘邦决定主动前去寻找墨毒，和他们进行决战。沿途的匈奴百姓见了汉军，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胆小如鼠啊，不足为虑。刘邦不由得对匈奴人多了几分轻敌之意，沿途不时有砸过帐篷、烧过火的痕迹。这下刘邦更加断定，那匈奴人是心虚了，已经撤军了。于是乎，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去追击匈奴人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40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小唐山镇火牛坊村花波大鼓的第五代的传承人，我叫韦栋，我今年68岁，这一生培养了上100个学员。 郝韦栋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说到一生培养了上百位学员，很是骄傲。另一位花波大鼓第五代传承人高如常今年71岁，他从10岁开始练习花波大鼓。 鼓既是指挥，它也是表演，所有打官都是听鼓的，鼓一错就换，鼓一停就停，鼓师你往这一站跟天神一样活，这活是你得打响喽，你还得跳啊，所以这叫鼓波舞三位一体。 花波大鼓俗称大鼓会，相传在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省洪洞县闹旱灾，一位白胡子老人逃荒到了后牛方村，为回报村民的厚爱，便把自己的独门绝技雷音盛会子弟花博传授给了村民。郝韦栋和高如常小时候都见过的光绪元年二次起会的小博旗，是花波大鼓历史悠久的见证。

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刘邦率领汉军追赶漠毒到达广武的时候，这才碰到了姗姗来迟的探子娄敬。此时的娄敬已经变得蓬头垢面了，他跪在地上对刘邦说了：“陛下，臣以为不宜再进攻啊。”刘邦自然要问为什么了。娄敬说他这些天到匈奴军军营中见到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他们个个都弱不禁风似的，这和彪悍勇猛的匈奴人哪有一点相像啊。结论就是这很可能是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此时刘邦正追在兴头上，他正为自己马上就可以全歼胆小如鼠的匈奴大军而正踌躇满志呢。此时非但听不下娄敬的建议，反而以妖言惑众为由把他给抓起来了，并且派人把他从战争的最前线直接送到广武的黑身大牢里去了。娄敬不由得泪水连连呐、啊，他发出了这样一声叹息：“陛下呀，我们这一见是永别嘛。”被娄敬这么一搅和，刘邦一怒之下更加变本加厉地提升了行军速度，骑兵在前，步兵随后，行军过程当真是层层有序。这个时候匈奴人的狼皮、羊皮、虎皮这些皮衣派上用场了，骑兵还好有马可坐，步兵们可就苦了，他们身上都是几十斤重的铠甲，能走多快呀、啊、于是乎当骑兵到了平城的时候，步兵和一些拉队的骑兵都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这时候天气突然变得好了，刘邦终于看到了蓝天白云，于是他就下令在平城休息休息再说。今天的天气还真不错呀。进城以后的刘邦解开厚厚的皮毛衣，躺在座椅上，望着头顶暖暖的太阳，来了这么一句。可是啊，他的话音还没落呢，一阵刺耳的狼叫声就把他给惊醒了。接下来马上有探子来报，说漠毒40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城外20来里的地方，大有包围平城的迹象。刘邦大吃了一惊，这平城城小墙薄，被困在这个城里边，那只有死路一条啊。他当机立断，马上下达了撤军的命令。于是刘邦带领众人向城外撤，这时候匈奴骑兵的叫声是越来越大，已经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汉军仓皇之下就跟人家交起手了，可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他们就只有后退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刘邦认为凶多吉少的时候， 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救了他一命。刘邦是喜出望外，下命令往山上撤退。这山口两边是峭壁巨石，中间只有两丈来宽的口子，易守难攻。匈奴人虽然勇猛，但又哪能冲破这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关口呢？这座山叫白登山，就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的东北部。默读眼看着一时半会儿攻打不上去，他是个聪明人呢，知道此时的汉军不到十万人马，而且山上又没有遮风挡雨的屋子，这天寒地冻的，只要把他们围在山上几个月，在饥寒交迫之下就不攻自破了。于是他马上叫手下40万人马，把山的四周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刘邦上山以后是眉头紧锁，这光秃秃的山上既没有衣服又没有粮食，身上自己带的粮食就够吃5天的呀。更要命的是，他的步兵又被默读派人去半路拦截了。几天过去了，匈奴人是只包围不攻打，刘邦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就像结了一层寒霜似的。怎么办呢？他最怕的就是默读围而不攻啊。这样下去，几天的粮食吃完以后，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就这样度日如年的过了3天，刘邦知道再这么等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暗思破敌之策。这时候刘邦身边已经没有张良、韩信这样的人物了，第四谋士陈平就是重中之重了。陈平啊，现在该是你出彩的时候了。陈平是一个精细人，自从被困在山上以后，他就一直在思考着破敌之策。后来他找了几个匈奴人谈话，这次谈话却不经意间就改变了一切，因为他了解到了匈奴人一些特殊的习性和嗜好，于是乎一条妙计油然而生。他小声地在刘邦耳朵边一阵嘀咕，刘邦一听是喜出望外，马上从军中找来了一个能言善辩而且懂星象术的李公去办这件事儿。为什么非要懂些星象术呢？因为这个很重要，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公先扮成了匈奴人的样子，提着一个大黑皮箱就出发了。那黑皮箱什么样的呢？有点类似于70、80年代的富豪提着装满了钱的黑皮箱去做生意做买卖一样。李公到了匈奴的大本营里边，他没有直接去找默读，而是去找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个让默读俯首称臣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默读的妻子胭脂。默读非常疼爱这个胭脂啊，用句话来形容就是：揽胭脂于怀抱兮，乐朝夕与之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把这胭脂女子抱在怀里边，从早到晚和她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管，这就很快乐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连这次打仗啊，默读也把胭脂带在身边，可见他对胭脂的喜爱程度。那李公直奔胭脂的归帐，用大笔的钱打通了门卫。胭脂听门卫说有自称通上下500年历史，能知祸福运程的相士求见。 心里边好奇呀，自然就接见了他。见了面之后，李公也不说话，先送上礼物再说。他打开黑皮箱，但见那古色古香的箱子里边装满了金银珠宝绸缎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胭脂最喜爱的东西，他看了眼睛都直发光啊，一张脸竟然像阳光一般灿烂。他立刻就都笑纳了。收了礼物，他来了个来而不往非礼也，直接问他有什么事情相求。李公说他并无所求，他此番前来只是想转告他一个现象。胭脂就洗耳恭听了。李公说，近几天看天上月亮和星星都是呈灰暗之色，就连早上的太阳也灰蒙蒙的，像是打水里捞出来的一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胭脂就问，这是为什么呢？他这一问正合李公的意思，于是他顺着话题就往下说了。这是日月星辰在告诉我们，眼下这场战争跟汉人打不得呀。胭脂一听就很是好奇呀，于是问一个亲信侍卫，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侍卫得了李公很多的钱呢，再加上这几天天气确实有点反常，于是他就回话，哦，星星也暗淡了，月亮也暗淡了，太阳也变暗淡了，风动的大地迎接霜雪。听了侍卫的话，胭脂又联想到曾听说过刘邦脚上有72颗黑痣，是真龙天子下凡的传言，心里边就有点害怕了。人家既然是赤龙的儿子，肯定会得到老天的保佑，想杀他只怕对自己反而不利呀。李公眼看胭脂已经有动摇的迹象了，不再迟缓，就使出撒手锏了，变魔术一般的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送给那胭脂。胭脂打开一看，却是一幅画，画中是一美女，美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形容有二，一是肩若削成，腰如约束，眼紧秀相，皓指成露，芳泽无价，千华浮玉，云髻峨峨，修眉连娟，单纯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夜抚成全，贵姿艳逸，一静一闲。第二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用一句话来总概括，就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地上不应该有。胭脂一看把自己的美貌给比下去了，他自然就不乐意了，一脸不高兴地问，先生拿这幅美人图有何用处？李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但脸上却不动声色。汉帝被单于围困，想罢兵修好，特把金银珠宝奉送给您，求您代为化解。汉帝担心单于还不肯答应，愿将国中第一美人献与单于，只是美人不在军中，所以先把画像呈上，现已派人去接，很快就会到来，还请您代为转达。那胭脂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这倒不必要了， 他把那幅画还给李公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坚定的承诺：退兵的事儿包在我身上。陈平就是陈平，料事如神呐、金银珠宝加上天气变化，再加上美女刺激，胭脂就此搞定。而搞定了胭脂，就等于搞定了墨毒。墨毒被胭脂的耳边风一吹，决定马上撤军了。他撤军有三个原因。第一，这几天星光的确有点暗淡，日月无光，天气情况对匈奴人来说很是重要。他们笃信天地鬼神，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去朝拜太阳，晚上朝拜月亮。而每逢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去观察月亮和星星，以月亮和星星的形状和光泽度来判断能不能打仗。这个举动让我们听来呀，还是有点荒唐的。第二个原因呢，满以为围困汉军几天就不攻自破了，但是接连好多天了，汉军被围深山却毫无动静，难道说他们真的有神灵相助？其实他不知道啊，汉军正在面临着饥寒交迫的折磨。第三个原因，早就约定好了，韩信会派大军来这里会师，合攻汉军，但此时居然不见他的踪影。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据说汉军的后援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此消彼长，形势不容乐观呐。已经断粮好几天的汉军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墨毒的突然撤兵让他们体会到了女人在战争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死里逃生的刘邦度过他人生中最后一大劫难，逃离了虎口之后，刘邦是心有余悸，没心思再战了，命令樊哙留在代地守卫边疆，自己班师回朝。经过广武的时候，刘邦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娄敬从牢里提出来，重赏这个力劝他不要孤军乱进的忠臣，加封他为关内侯，食邑两千户。第二件事是他的贴身保镖夏侯婴，因为在这次和匈奴的对决当中护驾有功，赏食邑一千户。第三件事是加封出奇谋解白登山之围的陈平为曲逆侯，由原先的护友侯变为曲逆侯了。也许有人会问了，这一次逃脱险境，陈平的功劳最大，为什么他只是由侯升为侯呢？如果按照侯都是同一级来算，都算是副国级或者是省部级吧，这哪里是升啊，分明是平调啊。其实呢，这里边还是有玄机的。这曲逆侯保辖的地方叫曲逆县，而曲逆县是边关一个重要的城镇，是和匈奴做生意的主要通道，中原的丝绸、金银、粮食、瓷器直接卖给匈奴人。这样富得流油的地方是谁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就这样，陈平一跃成了曲逆侯。陈平自从归顺刘邦之后，满肚子的经纶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屡建奇功，气出奇迹，堪称经典。归纳起来，这奇迹就是捐金反间计，用馊饭敬给楚使吃的离间计，真假汉王计，解困荥阳，请求册封韩信， 让高祖委游云梦逮捕韩信，救高祖于白登山。刘邦定都确定在咸阳之后，他同样不忘了搞工程建设，花巨资打造举世无双的浩大工程未央宫。这项工程大概可以和秦始皇的几大工程相媲美了。咸阳宫的工程修复和未央宫的创建都是由后勤部部长萧何全权负责的。事实证明，萧何果然具有房地产开发商的才华，几个月之后工程就竣工了。工程竣工，验工的事情自然得交给刘邦啊。当他走进未央宫，看到宫中的豪华气派，一双眼睛突然变得亮了起来。不过他心里边虽然很满意，但对一直陪在身边的萧何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被认为是刘邦最正经的一句话：天下未定，连年苦战，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要把宫殿建造得这么豪华呀？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在训斥萧何，而聪明的萧何并没慌张，他是这么回答的：非壮丽不足以表达天子的尊重与庄严。刘邦听了之后马上转怒为喜了，他的作秀表演也到此结束。后来刘邦下令在未央宫四周天柱成垣，作为京邑改称为长安，随后是文武百官全都迁往长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是谭元寿，谭家快200年了吧，经济的这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鑫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七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而这部戏也成了从谭鑫培起的谭门六代演出最多的戏。 是啊，也是花。 这是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演唱的《定军山》选段。谭富英是四大须生之一，他是余叔岩的弟子，以谭派嗓音唱余腔而自然有谭氏神韵。和前辈们相比，1928年出生的谭元寿，他的经历另有其厚重，先后经历了几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特殊时期。著名戏曲评论家傅锦说，如果要以谭门七代为线索写京剧史，谭元寿的这一章大约最长，也最为曲折多姿。 那一天同志们把火拦，打一起论议